山重兵，窗口照一次字体为外村，南北宗族民不肯担任，拿书旗分章有业不能应承，敌让兄来兄啊不肯，兄啊退敌来爱粮不能，这一国是我们我有宋义，哪一国自讨是然后在门在手养上天宗子，留得不美名安不存，为父曾彼得不准，而骄儿也难兵那为贤人，满舍是打死了无情光宝，就是那庶民之妇也不能当成，